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啊，这是狼店，这是天馆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带 烟花婶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双休日里呢，我们还是要照惯例啊，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在节目中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今天节目的开始呢，咱们还是首先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，要请您欣赏的呢是一个三国段哈。大家非常熟悉的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一段故事《草船借箭》，由京韵大鼓名家小映霞先生演唱。 秦楚龙争虎斗，传到了汉献帝，是三国的坟头，曹操战天时称为魁首，孙权得地利，假作龙楼，刘备为人和，舍命交友，他无有牺牲的，四海船仗着那位诸葛亮，胸藏锦绣，他一计能使孙操两解愁。文武双全，武备文秀，曹操并不晚，敢争敢斗，仇之仇，诸葛亮也难灭汉刘，差鲁肃请诸葛明灭曹寇，暗害孔明一明修，诸葛亮他未曾动身，早已算就，我何不将计就计，我借水去行舟。东吴他们二人见了面，假好假后，别看他在外面情和暖泪里愁，周瑜 陪孔明大仗饮酒，有鲁肃在侧也细说根由。周瑜说啊，请先生破曹有何计否？孔明说，水战全凭箭当头。周瑜说，求先生建造，你可能够？孔明说，咱们同灭曹寇，又何必约求？周瑜说，既如此，就命你早见，一个月后跟先生要十万只狼牙当着面收。孔明说，不久的北军就要动手，耽误了日，现有性命忧。周瑜说，那么十朝半月你可能够？孔明说，我保你三天，我的都督你可坚守？周瑜说，哎呀呀，这是君无戏言，先生你莫夸口。孔明说，将不够凋零剑，你斩我的项上头啊。不信剁起你手，来来来，军令状我当着面留。诸葛亮写罢了军令状，放下和头就走，在旁边把个鲁肃直急的气到臭啊。剑交够，据我看就是十朝半月呀，也白费情由。周瑜断喝，哼，只请你住口，你怎知本督我的巧计谋？那诸葛亮比曹操还难斗，终日里我为他犯了忧愁。早知道三天他交不够，我不过诚心要他的项上头。我命你小玉那些造箭的时候，叫他那矿工去先游。哦，鲁肃答应忙退后，就在箭场以内去闲游。等了一天没有动手，两天没有见一头。您看鲁肃为人够多么忠厚，他反替孔明犯了忧愁。见卧龙，哎呀先生啊，到如今一支箭还无有，到明天怎叫我的都督把箭收？明天如若交不够，我是难保先生的项上头。孔明说，也是我在席前多贪了酒，怎么我会糊里糊涂地 顺着我的口而言，贤弟你有何妙计，将我搭救，保我在东吴免祸忧。鲁肃说，趁此无人，你快逃走，我暗送兄台一只小船舟。孔明说，我是奉命前来灭曹寇，无功回去我的面上休。鲁肃说，再不然保全你的整尸首。来来来，趁此无人快把江头。孔明说，嘿，你算我哪一道的好朋友，莫非与我诸葛有冤仇，蝼蚁贪生还有求寿，何况把人护一命休。你请我的时节夸下海口，你倒说保我在东吴免祸忧，到而今见死你不能够把我救，难道说你与那赵高都把你们同定的计谋啊？在西前多谈了酒，军令状你自己留，我还叫你逃你也不走吧，我叫你投江你也不投，我实在的无法把你搭救，只要你说出口，我要我不把你由。孔明说，贤弟若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有一事把你求，纵然一死我得乐上一宿，解救我那二十只战船舟，轻不占慢苍不漏，把那甘草撒人要你愁，锣鼓惊奇一概有，没船上30名军卒在舱里头，预备一桌好美酒，贤弟陪着我咱去仙游。当时鲁肃猜不透，只当他一醉解千愁，他是连连的答应啊，有有有，接上一个归园，我把他给应酬啊。江边后到晚来，他一同孔明就上了船舟。这天放酒二更后，嚯，正赶上大雾垂降，迷了九州。趁此那些水手们瞧也瞧不透，诸葛亮指引把船错流，糊里糊涂朝前走，忽见对面闪了灯球，喝坏了艄公欲与水手呀，可不好了，咱们与那曹操打了对头。诸葛亮装醉精神抖，传令三军听个根由，山人我要喝欢乐酒，你们给我 击鼓鸣锣呐喊腰旗解千愁，只听得鼓吹着那鼓打如爆豆苍啷啷的锣鸣震九州，这不三军呐喊如牛吼。当时间罢鲁肃的魂都喝丢，哈哈，好诸葛亮啊，你倒说我不是你的好朋友，咱们俩人谁跟谁有冤仇，我好心好意陪你来饮酒，大不该把我送病的埋在坑里头，不单鲁肃猜不透，就让是曹操也中了他的巧计谋，贺雾满瞧不透，此当是周郎霸营头，传令三军弓箭手，来来来急忙放箭莫容留，三军答应有有有，嗖嗖嗖箭似飞黄响出头，射够顿饭茶时候，又谁知在草人以上人家把箭收，诸葛亮大曰箭已够战船头，说跟有啊，曹孟德你终日用兵夸海口，想不到今天中了我的巧计谋，你看周郎犯正斗，大不该你连了我诸葛不自由，小周郎待我如仇寇，他跟我要十万只狼牙，要三天后收，左思右想我造也造不够，无奈何曹船借箭我才把你来求，多蒙丞相啊你把我帮凑，是王后差人我再把你谢仇，孔明说把驳船走呀，曹操怒气堵咽喉，我当是周郎来偷漏，不料想中了诸葛巧计谋，有心我追瞧也瞧不透，又恐怕再中了他的巧计谋，有心不追气难受，嘿嘿，他借着箭去把我休，忍气吞声放他走，单等着灭了东吴再报仇，曹操愤恨哀靠后，再说孔明传道流，未曾借箭早算就，天也亮雾也收，奉三军御水手，你们草人以上把箭收，大家数数够不够，三军报逃去损伤十万出头，孔明拉住紫荆手，哎，我的卢贤弟你还忧不忧，你还愁不愁，周郎的心我早猜透，他无非要我向上投，赶明天我把剑交够，他还得好好的把我来谢仇，鲁肃说哈哈，你这个牛鼻子老道真正少有，真乃是神也仙也鬼中的班头，此计叫我猜不透，白白的我跟你是发了一仇，可够了，打今天呐我再也不陪你来饮酒，哎呀这一手你险些把我的魂喝丢，预备了停火江边后，次日周郎把剑收，自顾了诸葛亮他把剑交够，周郎怒气算就，周德亮转破周瑜的巧计谋。

高升，他也曾发病救赵，大显威风，杜张和破釜沉舟，军心震动，灭营秦兵下咸阳，杀秦兵百万有灵，活儿是屈膝受降，把降表来送，怒焚了额房宫殿，三个月火焰沸腾，奠定了楚国基业，有刘邦又来战争，小刘邦屡战捷败，险丧性命，鸿门宴不听这谏言，将小儿是放转还城，有谁知这雾中奸计，在垓下困住了营，熊君情，尊大王，容我禀，汉营又将这牢笼钉，战榜文写得清，骂大王此重，欲多侵犯我不敢送。楚王闻听探马来报禀了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好连声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，按兵不动能接应，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力，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，这势必生擒，小手失重了，两小儿是何敢与孤我赌输赢？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，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，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，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，欲死越想把无名动，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，这一声令下如山动了，众三 三军是个个的奋勇往前攻。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，乌鸦如生龙活虎一般从闯重围，往返道有数回整，斩杀了韩营武将数十名。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，急忙忙吩咐明镜快收兵，只急得束手无措双金灯，急请张良论军情。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？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，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，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，不如使一个离间计，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，何愁项羽那样英勇哦，生擒霸王大功告成。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。人商议多时不主意呢，定到次日张良改扮，他混进土鸡鸣山头将身坐定，口含玉箫他坐出歌声，歌声一声高一声低，一声长一声短，五音不乱，六律和鸣，离散英雄之心，消磨壮士之气。七个月九月深秋夕，四野飞霜，天高水阔兮，寒雁悲惨，最苦戍边兮，日月彷徨，颇显知锐兮，骨力沙刚，离家十年兮，父母生别，妻子何堪兮，独守空房，虽有良田兮，俗鱼之手，邻家九十兮，俗鱼之掌，不发倚门兮，望穿秋水，只子一念兮，泪断肝肠，呼马西风兮，上至炼土，人生克酒兮，凝望故乡，一旦交兵兮，老刃而死，骨肉为泥兮，衰草豪粮，魂魄悠悠兮，望之所以，壮志寥寥兮，文治荒唐，当此永夜兮，追思退醒，即早散处兮，免死诸方，我歌其旦兮，天降高辱，如其之命兮，吾未渺茫，汉王有德兮，行军不杀，哀告归己兮， 方如翱翔，吾手空扬兮，良道一绝，志气欲兮，玉石俱伤，粗之生兮，散楚足，我能吹兮斜六律，我为虚兮品丹阳，我这奏兮歌宴时，先帝未起通九天，秋风起兮楚王日，楚地王兮如燕归，时不旦兮如雷击，歌兮歌兮三百字，字字句句有深意，望而莫作等闲看，入耳观心。你要牢牢记记张良，字鸡鸣山，吹至九里山，沿山而行，以箫声数十遍，只吹得八千子弟兵，人人都被痛，个个都伤。请下边再改个牌子，叫《军乐歌》。 Thank you. 叫流水板。